啊吧， 想接电话活动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暖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北京文艺广播24岁生日季诵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诵读征集正在进行当中，很多听众都向我们发来了他们诵读的剧本片段，下面一起来听由潘凡诵读的话剧《茶馆》当中的台词片段。 说说吧，10两银子行不行？你说干脆的，我忙，没工夫专伺候你。刘爷，15岁的大姑娘就值10两银子吗？卖到窑子去，也许多拿1两8钱的，可是你又不肯。那是我亲女儿，我能够。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，这怪谁呢？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？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，我要还想卖女儿，我就不是人。那是你们乡下的事儿，我管不着。我受你之托，叫你不吃亏，又叫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，这还不好吗？到底给谁呢？我一说，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。一位在宫里当差的。宫里当差的，谁要个乡下丫头呢？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？谁呢？庞总管。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？伺候着太后，红得不得了，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。刘大爷，把女儿给太监做老婆，我怎么对得起人呢？卖女儿，无论怎么卖，也对不起女儿。你糊涂。你看，姑娘一过门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这不是造化吗？怎么样？摇头不算，点头算，来个干脆的。自古以来，哪有他就给10两银子，找遍你们全村，找得出10两银子找不出。在乡下，如今白面就换个孩子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，哎呀，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。告诉你，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，耽误了事儿可别怨我。快去快来。哎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我在这儿等着。这乡下人真难办事儿，永远没个痛痛快快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热心听众潘凡诵读的话剧《茶馆》的台词片段。我们的剧本诵读征集依然在进行当中，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。在下一时段，也就是17点播出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，您将听到由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诵读的这段台词片段，敬请关注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来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及沙尘蓝色预警信号中，外出请注意防风防沙。今天夜间风力会逐渐转弱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局部地区有扬沙，偏北风2-3级转4-5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4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3级左右转1-2级，最低气温8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